来来， 小明，你们看那边有人在划船。 哇，太棒了， 咱们也去划船吧。小明，在哪可以租船？ 这个我问问他们吧。您好，请问在哪可以租船？ 哦，就在那边。 远不远？ 不远，挺近的。 快点快点，咱们走吧。 老贾，我们想租条船。 啊，你好，手划船还是脚踏船？ 您稍等，我问一下。 哎，咱们租手划船还是脚踏船？ 我看还是租脚踏船吧，划手划船太累了。 对对，我也不太会划手划船。 我们租一条脚踏船。 好的，40块钱一小时。 对了，得交多少钱押金？ 押金200元。 好的。给您。 这是您的押金条，租船费从押金里扣。 嗯，谢谢您。 好了，咱们快走吧。 我这有价钱啊。 小明、Max， 你们俩谁来划船？我来掌握方向。 好的，不不，兰兰，我们俩还是照张合影吧。 一、二、三，好了。这儿的风景真是太美了，兰兰，你给我们唱首歌吧。 好吧，唱什么？ 就唱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 让我们荡起双桨。小船儿推开波浪，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。